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16集，自己人。离码头不远的小路岔口上，天尊站在路中间左右看，叶知秋指着左边， 破庙应该在那边， 你不是说在西边吗？ 天尊指着东边， 那边是西， 明显这边是西边。 叶知秋指着南边说着，天尊突然提住叶知秋的脖领子， 话又说回来，你找我叫玉堂干嘛？ 白玉堂是不是认识很多女人？ 你这话呀，也就在我面前说说，别在别人面前说啊。 不都说白玉堂很风流吗？ 我家玉堂除了爱猫如命之外，木有其他嗜好，不要乱说。 天尊说着，提着叶知秋往北走。叶知秋挣扎， 那边是南。 两人正在路中间闹腾，就听到头顶有风声，一片阴影出现在两人上方，遮住了阳光，然后就听一个女孩的声音传来， 哎，冬瓜。 叶知秋嘴角一抽，扬起脸，就见头顶一只白色的龙飞过。 哇， 叶知秋一惊，就见一个白衣人从龙背上翻身跃下，动作那叫个潇洒，手里提着俩小孩。白衣人落地之后，轻轻将俩小孩放下，低头看叶知秋。叶知秋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许久未见的白玉堂，比几年前更高更帅了。总之，叶知秋一捂胸口，心塞。那个腼腆又不喜欢说话的男孩罗渊跑到叶知秋身边，将布条包裹着的古刀塞进他手里之后，站在他身旁，看着很黏他的样子。罗英轻轻叹了口气，也没多说什么，毕竟罗渊还年幼，见到屠村那么血腥可怕的场面，当时就吓坏了。叶知秋救了他之后，大概让他产生了一种只有待在他身边才安全的错觉，于是小孩很黏叶知秋。 再走几步就到赵普军营了，去那里坐下谈吧。 说着，白玉堂拍了拍夭夭的脑袋，妖妖展开翅膀飞向赵普军营的方向，其余人步行。天尊这回也不嚣张了，被白玉堂拽着走，以免他又弄丢自己再弄丢别人。当白玉堂听说叶知秋正在找自己，理由竟然是自己认识的女人多的时候，莫名庆幸那猫没跟来。 我想你帮我找一个女人。 谁？ 我只有一张画像。 叶知秋从袖兜里抽出了一张画像给白玉堂，天尊凑过去看， 不会又是你画的吧？ 不过白玉堂打开，却发现是一张画得很好的美人图，看了看落款，不解， 这是花魁的图。 那天袭击恶虎岛的人都蒙着面，但是我在床上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人，那些杀手似乎都听他的指挥，我远远地瞧了一眼，后来到了开封，路过画摊，看到了很多人在买画，这张画像挂在了很显眼的位置，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。 能出画像满，还是摆在比较显眼位置的，估计是花魁之类的吧。不过是不是开封城里的就两说，我找人打听一下。 找个花魁还要特地找玉堂帮忙，直接找个窑子问嘛。 到处打听不是会引起人怀疑吗？而且我在开封没熟人，万一问到坏人自投罗网呢？当然暗地里找。 臭道士收的徒弟都心眼多哈。 天尊伸手一拍叶知秋脑门，白玉堂也看了看叶知秋，都说小个儿多计，这叶知秋的确很不简单。开封城里，龙王祭总算结束了，天也到了傍晚。庞玉拽着包岩，扛着小四子，从人群中奋力钻了出来，三人直喊饿。展昭接过小四子抱着，带着剩下两人回开封。 刚才娇娇来了一趟，将事情的发展告诉了他，因此展昭倒是不担心了，准备将三人先送回开封府，然后自己去码头跟白玉堂他们会合。展昭现在也比较在意恶虎岛的案件，死了那么多人，又栽赃嫁祸无辜，还追杀两个小孩，这已经不是江湖式的问题了，也不是多管闲事，实在是不可原谅。正往回走，展昭就看到坐在胳膊上的小四子忽然歪过头，露出了困惑的神情。 怎么了，小四子？ 展昭戳了戳小四子肚子，小四子扬起脸看展昭。 妈妈，我看到好大一条山谷。 山谷？ 山谷底下一条长长的锁链在动，好像锁着什么东西。 锁着什么呀？ 没看到。 展昭点了点头，小四子估计又突然看到了什么。介于小四子每次看到的景象都会变成现实，展昭有些纳闷。 巨大的山谷，长长的锁链在动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拴着什么猛兽吗？ 白玉堂带着罗英、罗渊两姐弟，还有叶知秋和天尊，来到水军军营附近的时候，就见门口场面浩大，城门一开，几千个水军狂奔出来，站在空旷的地面上深呼吸，影卫们都幸灾乐祸地招呼士兵们过去吃西瓜。 嘿呦，不是都说大宋朝水军菜得很吗？没有啊，一个两个蛮有精神的。 叶知秋点着脚四外张望，白玉堂也有些疑惑。这时城楼上有人打了声口哨，众人抬头看，就见赵普靠在城墙头上端着个茶杯，身边站着刚刚降落没多久的夭夭。白玉堂看到他，轻轻一扬头，算是打个招呼。赵普点点头，看到除了白玉堂和天尊之外，还有三个不认识的小孩。叶知秋也在下边抬头看，一眼瞧见赵普了。 那个是谁啊？ 他两个眼睛颜色不一样的，应该是九王爷赵普吧。 你连这个都知道？ 新亭侯是在他那里吧？我在刀谱上看到过。 白玉堂有点好奇那本刀谱是谁在写的，不过江湖上收集这种信息的人也不在少数，可能是一些热衷于兵器的人隐居在恶虎岛。这时折影跑了过来。 五爷，你怎么来了？ 正好路过这边。 白玉堂也没好意思说是天尊迷路了，一直迷到军营门口，所以只好进来了。天尊看了看那些士兵瘫坐在地上吃西瓜，一个两个跟刚刚跑了几百圈似的，就问： 这是干嘛？ 集训呢，给他们打基础呢。 欧阳少征晃悠过来了，白玉堂可是见识过龙桥广说话的功夫，倒是也觉得挺好笑。 这仨小孩谁啊？ 欧阳少征本来就是高个，猛一眼扫过去仨矮个，于是觉得是三个小孩。白玉堂扶额，果然叶芝就蹦跶起来了。 你才小孩，老子23了。 叶芝秋别看个子矮小，嗓门还挺高。他这以后，一旁几千将士和欧阳少征以及城楼上的赵普都望过了。现场沉默良久，就听欧阳扑一声乐了，跺着脚。军营内的林业火、邹良等人就听到外边传来笑声，心说什么事儿这么乐，于是都上城楼看，小梁子也蹦跶了上来。欧阳伸手摸叶知秋的脑袋。 13吧，别冒充大人。 话没说完，叶知秋一抬手拍开欧阳的手，一蹦老高，对着欧阳的面门就踹。欧阳闪头避开，一挑眉。将士们也一惊，靠着城墙正看热闹的赵普摸了摸下巴。 哦，原来是个高手。 就这样，城门口欧阳和恼羞成怒的叶知秋打了起来，众人也不管他俩，反正都是高手，倒是可以趁机看一下叶知秋的功夫。 叶知秋动作极快，轻功极佳，而且个子太小，所以极度灵活，滴溜溜直转，晃得欧阳都有些眼晕。火麒麟也幸亏功夫好，不然非被这小孩踹翻不可。不过两人无冤无仇，也就打着玩玩而已。叶知秋正蹦跶，就听城楼上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：“ 哎，小叶子！” 众人一愣，抬头看，就见小梁子蹲在城楼上赵普身边，歪着头叫楼下的叶知秋。林业火也走了过来，一眼看到还很惊讶。 哎，叶冬瓜， 小狼崽儿，火鸡。 众人看看城楼上，又看看城楼下，认识他。正在白玉堂身边的天尊摸了摸下巴，问叶知秋：“ 你这点轻功不是那瞎子教的吧？”“ 别打了，自己人。这冬瓜是灵茶二胖老头的外孙。” 众人一愣，林业火的话说完，除了天尊和白玉堂之外，其余人一起歪头。灵茶二？谁啊？这么耳熟，哪家的丫头？白玉堂揉眉心提醒：“ 给小四子养狐狸的那个胖老头。” 众人一拍手，想起来了，那个西域第一吃货的胖老头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